好，新一集嘅快闪一零一又同大家见面，我就照求你嘅主持啦，大 N， 你哋好啊。咁我而家又系响失宿于响 Bay Area 一个地方，咁啊间房仔嗰度自己录。咁啊，因为我翻工就响屋企自己翻嘅，咁啊我不嬲都赞成呢种嘅工作方法。其实嗰阵时我都问过啲同事，你哋想唔想 home office 啊？咁结果佢哋话唔想，佢话想一齐做嘢。Anyway， 咁啊。熟我嘅朋友应该知道我咧，我系唔中意翻工嘅。我嚟美国之前，嘅个零月咧，我先至翻下佢公司。如果唔系咧，其实我都有记录记得咧，我应该系有成三年冇翻下公司。咁当然啦，我翻有冇翻公司嘅定义系，你话翻到公司有冇逗留超过30分钟？咁我通常咧，可能一个月翻去一次。都系唔够三十分钟嘅，因为咧我发觉咧，即系我知道嘅，其实冇一个老细，冇一个伙计中意个老细喺度嘅。咁同埋我觉得即系最紧要就系话，即系叫做呢个咩啊？无为而治，即系如果你下下要督住佢哋，佢哋先做到嘢嘅话咧，咁其实都几失败。咁另外一样嘢啦，我对佢嘅信任咧，在于咩咧？公司唔使打卡嘅，咁放工咧，我哋要同佢讲话准时6点钟，唔该你准时收工，因为迟放工咧系对我嚟讲一种侮辱嚟嘅，因为咧即系代表咗我啲电脑慢啦，吓、啊、咁我见过啲公司慢成点咧？电脑我谂而家你系嘅话，唔该举手啊，仲系用紧唔系 SSD 嘅电脑，可能仲有啲用紧系咩？系咪 con？我唔记得咗叫嗰啲叫咩啦，已经我都唔记得咗啲叫旧到几耐啦，啲电脑即系都唔系用 iMac 嘅电脑，仲要系唔系用 SSD 嘅 hard disk 啦，即系话开一个 window 嗱，咩系咪 SSD 咧？好简单嘅啫，你每日开工开机嗰阵时有冇超过1分钟？如果超过1分钟嘅话咧，你好大机会咧仲用紧传统旧式硬盘，其实呢啲老细咧就系百 X 黐嘅。OK， 尽量唔讲粗口啦，因为呢啲都唔系啲咩深仇大恨，你话真系如果遇到一啲好贱格嘅，我先讲粗口嘅啫。平时好难口嘅，其实。Anyway， 嗱，讲翻嗰度先啦。咁其实我点解话嗰啲老细系白痴咧？其实一个人嘅人工咧系好贵嘅。你而家呢啲嘅 SSD 咧，其实讲紧系500蚊到有找嘅。咁你都唔换，你宁愿个同事坐喺度等。因为点解咧？有一次我事前我见过一个同事咧，啊，我喺呢度讲一次啊，我唔中意叫佢做伙计，因为佢真系我同事嚟嘅。因为虽然佢真系伙计，但我叫佢同事，因为佢同我一齐共事。OK， 伙计系一种，我觉得系一种尊卑喺度嘅。即系其实我觉得，我永远都嗰句，一间公司老板同埋雇员咧，大家系互相各取所需，大家有所求嘅，冇边个欠边个。我都唔中意啲伙计，即系有啲伙计咧，出边嗰个点叫伙计？嗰啲啊真系好叫伙计，因为咧嗰啲咧就同你算住晒，即系又或者成日都喺度呻，迟到少少啫嘛，我迟到少少，我迟少少出粮俾你得唔得？我响我做我自己。份内准时出粮，交足任何所有嘅保险啊，巴巴巴巴之余，唔该你哋都遵守翻你自己承诺咯。但系香港好奇怪，好多人咧就企晒喺一边，系企响打工嗰边。咁讲翻啦，咁我有一次就见到嗰个同事咧，就开住部机，咦？点解企？我点解只眼睄落佢嗰度望到？咦？点解佢咁耐嘅？我都好忍唔翻下去嘅，咁翻去见到叫坐咁耐，哦，原来部机开得慢。我望一问佢部机，咦，你部机未换啊？原来佢一路都唔讲，佢都唔即系佢可能就会唔察觉呢样嘢啦。咁我比较敏感啲嘅对呢方面，我系好中意将啲效率提升，所以就可以做到唔需要加班。我公司真系好少加班嘅，咁呢集唔讲啦，咁搵集。同大家分享下啦，咁所以我觉得咧，真系嘅，作为一个领导咧，其实应该要领导间公司 系点样可以做得更好。嗱，喺第一个咧讲嘅 topic 咧就讲翻啊，有啲网友咧就其实问咗好耐噶啦，我都唔好意思，我而家先答翻佢，因为佢嗰个问题咧比较，我觉得要思考一下先，我都唔想求其答佢。大恩做节目咁嘅，我中意咧，可能我真系冇乜记性啦，所以我系写好多 point 咧，写晒喺度，做晒个 rundown， 个脑里边咧做咗一次 mic practice 先嘅。咁如果第一次听我讲，或者系近呢几集先听我讲，呢、這个快闪咩人嚟嘅话咧，你又唔知咩叫 mic practice 啦，即系可能你本身知啦。咁但系我之前我都讲过 mic practice 系对一个人去做嘢好，做生意好，或者做任何嘢都好咧，系好有帮助嘅。咁啊，回应翻，咁我通常咁啊，讲翻嗰个网友个问题咧，佢嗰个问题咧就话，好似游慧晶啊、梁仲恒咁咧。嗱，首先撇开你赞唔赞成佢做嗰个行为先，因为佢做嗰个行为，我都觉得胶胶地嘅，系令到最开心系边个？最开心共产党咯，同埋我嗰啲叫咩大陆朋友啲咁样，佢咪话啦，你哋咪港独啦咁样。咁我话喂，大佬呢啲咁嘅人，即系有人话，即系上次都讲啦，有超唔超过几人？我上次都讲咗，咁呢个唔再争论啦，因为一定唔系大多数。OK， 即系你同我讲话你想上太空，得冇问题，你话俾我知 how。点样去啊 ？Step one, step two, step three， 讲俾我知啊！讲唔到，唔该收声啊！真系要收声嘅，自己苦心问下。如果你有答案嘅话 ，OK， 港独好，点样讲出嚟？唔该，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但系你唔可以同人哋讲，我唔话你知，我费事俾人知。咁你讲晒啦，我话俾你知，我听日可以练先飞上天添啦。我唔话俾你知啫嘛，你唔可以咁讲噶嘛。系嘛？即系又或者你都俾啲牵我哋啊？系嘛？咁呢个世界咁啊，即系唔可以咁样嘅，即系调翻转啫嘛。你试下去 pitching 啊，去做生意，同人哋倾啊。个客问你，你话可以做到呢样嘢啊？唔该，你话俾我知，第一、第二、第三步你会点做啊？啊，唔话俾你知，到时你俾咗钱我，我话俾你知得咯。你估下你有冇生意啊？咩鬼样？好啦，咁讲返呢度先啦，咁讲梁仲恒同佢啊刘伟清咁样啦，咁啊本人都见过佢两个嘅，其实有几次游行都见到佢，咁有啲朋友都即係都识佢哋嘅，咁啊都知道呢，我哋倾开偈呢知道佢哋而家係真係好拮据，咁、那个朋友就问我，佢话喂，其实点可以帮到佢，我嗱嘅帮我就唔敢讲帮到啦，因为其实呢佢哋咁大人自己做咗乜嘢呢，自己就知道自己嘅责任喺边度嘅。如果你问我呢，我觉得佢哋可以做一啲，佢哋话打工冇人请佢咁样，其实我就唔好明点解要打工咯，系嘛？呢个世界你可以做生意嘅啫，你做啲生意可以唔系一定要系对住人噶嘛，你可以做啲网上生意，搵朋友出个电话，然之后用个电话嚟登记，所有嘢都系用佢嚟登记，咪搞掂咗咯，系嘛？至于做啲乜嘢嘅话，咁佢你嗱，我谂啊，梁由始终身边有啲朋友肯挨义气帮佢出个名出嚟，然之后去做商业登记啊啲咁样，然之后开埋户口啊啲咁样，至多自己大家写翻张 agreement， 话其实呢档生意系佢嘅，啊到有乜事嘅话咁啊攞出嚟踢出嚟咯，嗱呢样嘢一定要做，唔好意思啊。大恩咧话俾大家知，我自己领过好多好多次嘅，就系、是、咧，以前咧就话拍膊头话，好啦好啦，点做点做，咁结果咧到大家，我都讲过啦，共患难唔可以共富贵，真嘅。咁所以咧就一定要写做张 agreement， 例如话做啲咩咧，做啲网购啦，同啲做互联网有关嘅生意啦。咁你只需要嚟话喺 Amazon 啦，喺上高做嘢，喺上高做买卖啦。例如你惊喺淘宝嘅话，你咪喺 Amazon 做咯，你卖嘢啫嘛。又或者喺 eBay 啊呢咁样，一样可以做。咁当然啦，唔会一做就会好生意就够你养你全家咁样，唔会噶。正如好似我有个朋友咁啦，佢嗰、那个我都讲过啦，嗰次我讲好多次，我嗰个朋友个仔。响美国冇嘢无所事事，淨係卖电话壳卖电话 accessory 嘅，即係最主要初头做充电宝嘅。上一次我都大半年前㗎啦， 听我朋友讲都40万一个月美金啊，嗰、那个 turnover 对本对利肯定唔止添啊！即系其实我成日都讲咧，美国咧即系周围都系钱嚟嘅，人蠢钱多出来真嘅，唔系蠢，其实我讲少嘅，人哋只不过咧就系话诶，啲钱咧系俾你赚够，就唔会掠到尽，唔会将啲价咧压到低一低。我琴日先听到我有朋友去买一啲白底板嘅嘢咧，佢话我琴日就正正喺圣路西有一个展览会，咁啊探佢啦。咁佢同我讲过，哇，啱啱撞到个客，个客问佢你块板几多钱啊？底电脑底板，佢话180蚊。佢话哇，好平啊！我朋友心谂黐线嘅，我来货100蚊都唔使咋，我卖180俾你，我都赚80蚊美金、啊。OK。你试下呢个咁嘅 profit margin， 你落黄金商场问下，我话俾你知，人哋当你黐咗线啊！另外一个即系当然咧，板钻好渣啲啫，唔系一啲即系高级板有啲 margin。当然啦，如果你系华强北去菜价市场，你问下嗰啲卖嗰啲，喂大佬，人哋一条 RAM 系赚1毫子嘅啫，你有冇听过啊？第一日个 transaction。不过当然啦，系个 transaction 多到你唔相信咯。嗰条友做咗2年揸林宝坚尼喺华强北嗰度，系嘛？咁当然啦，呢个大家唔同啦。咁喺美国你唔需要做咁多而赚到钱咯。OK， 咁其实你如果肯做呢啲嘅话咧，其实好多 resource 咧可以喺呢度揾咗，然之后攞过嗰面卖嘅。咁当然啦，你问我具体做边啲行业，我真系唔知啦。我答你唔到，呢个我唯一諗到亦都唔受制于任何贪腐政权会搞到你，除非连美国佬都搞埋你啦，咁就冇㗎啦。如果美国佬都搞埋你嘅话呢，咁我諗你都要，你都好大问题。你唔係即係我諗你係一系你就係呢个艾盖特，一系 ISIS， 係咪？咁如果唔係嘅话，基本上你都冇问题啊，係咪？另外仲有一个呢，就佢都话问我，佢话如果嗰、那个老细请咗佢，会唔会受到打压呢？会唔会俾人搞呢间公司？冇人做过，冇人唔知，我唔知。不过我觉得与以而家嗰个成个嗰个气氛呢，会嘅，佢会搞你，因为佢真係要用任何力量，即系对佢嚟讲好简单啫嘛。即系你同合作嘅话，咁你公司唔使做，好多嘢唔使做。OK， 银行啊啲咁样样咪搞下你咯。咁所以其实我哋都，唉，都有阵时好无奈啊。遇到呢啲咁嘅情况，唯有叹气一声啦吓。咁另外呢、這个网友答咗啦。咁另外一个网友咧，我觉得佢答得几好嘅，即系我体验咧，我都好心酸啊。咁佢就话香港呢就係有钱嘅就係贵族，冇钱嘅就係贱民。OK， 仲要係世代贫穷。所以呢会呢呢、這个越嚟越自私啦，人就冇道德啦，为咗钱呢可以贱落去，个个呢发狂咁向上流，向上爬，社会呢就只有呢个腐败。西方社会就算一个贫民呢，因为社会尊重你，政府尊重你，又俾空间你有才能。咁我睇完之后呢，其实好有感触㗎，即係佢都好明，即係同我心声一样啦，即係大家一样都係有感而发。冇错系嘅。我有一个响华盛顿嗰边生活嘅一个朋友，佢係揸巴士。我睇见我从响佢 Facebook 度睇到佢哋生活呢几好㗎。即係又係住 house 啊啲咁样。咁即係都系安居乐业。同埋呢边呢唔会有咁大嘅嗰种叫咩阶级观念。响美国你唔好，你千祈唔好吓去到啲地方，然之后炫耀炫富，然之后俾我很有钱啊。点解用普通话国语讲呢？是普通话唔系国语啊，普通话先会咁讲嗰啲人。系噶，你如果咁做嘅话呢，会好乞人憎，同埋呢会好令人呢更加睇你唔起。 嗰边人哋崇尚咧，即系美国呢边咧，人哋崇尚嘅一种自然啦，同埋嗰种大家互相平等同埋互相尊重。佢心里边系咪闹你？我唔知道。可能你话喂，大家你都神嘅，你而家见到人哋面对你笑两笑，你就觉得以为自己吓、融入咗嗰边。对唔住，其实呢度系啲人系我唔理啦，我都唔知道，我都估唔到。总好过起码你连面嗰阵都唔做。OK， 人哋起码面嗰阵都做咗，好似今日咁样，我去一阵间都俾啲相大家睇下，去一个叫Lake Chabot嘅一个湖，即系Chabot湖啦。咁好近嘅，咁样大家分享下啲相俾大家睇下啦。咁几靓噶嗰个，我都要同埋有啲点，我都要同大家讲下呢样嘢。咁讲到边度啦？死啦，都唔记得咗添。哎呀，死啦，老人痴呆。嗱系啦，咁啊，网友啊回咧七七八八啦。咁啊，其他有啲漏咗嘅咧，咁我都唔太讲啦。咁啊，因为都系啦，差唔多咧，因为唔想讲太多时间。咁另外咧就跟住个 topic， 我想讲下就美国人咧嗰种个性。咁嗱，今日咧我又去咗嗰间好靓嘅教堂啦，咁啊饮咖啡，咁啊坐喺度好舒服。咁啊，其实都好感恩，两个半美金一杯咖啡，咁我俾咗一蚊 tips 添，咁啊，因为我觉得嗰个环境实在太好，同埋嗰个系有啲 sponsor 个教会，咁虽然我冇信教，咁但系我觉得我呢度听咗人哋一啲咁美妙嘅，嗰度又播咗圣诞歌咧，虽然唔系 live 啊，但系成个环境好舒服，你可以坐又有免费嘅 WiFi， 啊，讲开 WiFi 咧，呢度咧好得意噶。麦当劳同呢个麦当劳好似唔系，我觉得都唔系。我哋屋企嗰边嗰间 Starbucks 咧，就个 WiFi 咧就唔需要 log in， 即系怎样攞得噶啦。咁跟住咧就任上。咁我嗰日都超过咗一个钟以上，都冇话断咗啲咁样。咁我想知，即系嗰边都几 WiFi 啲几唔当系啲乜嘢，唔需要当宝啊。咁呢个都唔好明，香港以一个咁大嘅都会，竟然系当 WiFi 系当宝，其实你点都租咗条线噶啦，你咪益下啲客咯，系咪啊？其实冇乜所谓噶，你搞咁多又要 log in， 又要限时，又要剩，又要匿，又要剩，又要啊，哇，签生死状，搞咁多嘢，又龙又凤，又冇私又冇龙，原来你就系想悭，其实你做多咗功夫，你又令我做多咗功夫，我系变咗会对你一个负面嘅印象。我有阵时真系唔知呢啲咁嘅经理咧，即系谂呢条桥嘅经理咧，即系限时嘅经理咧，嗰个脑咧，咪真系生屎忽度嘅。讲翻嗰度啦，咁啊坐坐下，咁啊突然间咧见到一班幼稚园学生咧嚟参观个教堂，咁啊不以为意啦。咁啊通常咧，我唔知点解啊，带亲嗰啲咧女人为主啦，咁呢个同香港差唔多。咁有个我都见到一个男仔去帮手带，咁但系咧我中间突然间发觉其中一个带佢哋嘅 miss， 我估系 miss 啦吓。啲头发咧系粉红色嘅，粉红色咧一定唔系佢原装嘅鬼佬色啦，呢个吓鬼佬系有金啊、啡啊、白啊、吓灰啊啲咁嘅啫，系冇粉红色嘅，粉红唔系一个天然颜色嚟嘅。嗰就谂下，我好中意谂呢啲咁嘅差异。咦喂，香港比唔比啦？一个老师染啲咁嘅吓头发咁嘅颜色。香港嘅话一定唔俾啦，系嘛？你最好唔好有性格，你最好循规蹈矩，你最好个 miss 系着 A 字裙，吓、啊、最好系教徒添。我唔系话得罪教徒啊，即系话即系最好系一啲叫佢哋觉得系乖嘅 ，OK 要听话嘅。嗱、啊，我好憎听话呢个字噶，听开我节目知噶啦，听咩话？听教咪得咯，系嘛？教唔同话嘛，话就唔不分青红皂白，我叫你跟乜就跟乜嘛。所以我最鬼憎嗰啲咩学习咩讲话，学你老母啊托！不如你学下我讲话啊，你咩你乜嘢转数啊？要我听你讲话系咪先？所以咧呢啲咧就一啲好愚蠢嘅民族咧，先会叫人学习咩讲话嘅。咁自己对号入座啦，我唔讲啦。咁我令我好有印象，即系呢单嘢点解会攞出嚟讲咧？仲有我另外一个咧，就即系嗱，呢、這个就反映出咧美国人嗰种咧，佢尊重个人嘅一啲 character。OK， 嗱，仲有一个，我觉得系美国咧，嗱，不嬲，大家谂知噶啦，睇开啲美剧都知啦。学美国学校啲学生系着便服噶嘛？咁咧就话说咧，咁我啱啱就喺网度咧就无聊咁啊，食完饭，通常我都会做一啲伸展运动啊，同埋会睇下啲视频啊啲咁样。咁我睇咗一个 music video 啦，咁有个男仔歌手，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啊，叫 Charlie Puth 啦，咁唱We Don't Talk Anymore 啊，咩好似 Attention 系咪 How long 系咪 ？Anyway， 总之系唱好流行，而家美国好红嘅一个歌手。咁佢有一日咧，咁我觉得呢样嘢系令我好感受嘅就系咩咧？佢话。在网络知道有一个女仔买了她的演唱会飞，不过呢就被人呃了。OK， 那于是呢她就去这间学校。那整班学生就什么都不知道，就坐在个礼堂里。那突然间我不知道校长还是训练主任啦，就出来讲话，我们听到一位同学最近呢就被人呃了，希望大家即是类似 blah blah blah， 小心啊这样。那这个呢就是我想都香港都可能这样做。但系咧，就跟住就有一种叫我讲嘢你听啦，但系佢哋唔系咁咧，就于是咧呢个 Charlie Puth 咧就去现场就唱然之后同佢讲，跟住从嗱有几样嘢，我觉得系香港学校系永远都唔会有出现嘅，就系、是、当个女仔见到嘅尖叫啦，第一件事见到偶像，第二就话啊，可能香港啲歌手都会去噶，但系咧。我谂唔会揽咯，美国系会揽嘅。我谂呢个真系同西方文化有关。咁人哋觉得冇乜嘢。第二就系、是、我发觉嗰个女仔系嚼紧香口胶。咁呢啲咧，香港咧就已经系铲咗你九年噶啦。咁嗱，呢、這个我觉得咧会系觉得咧老师，香港嘅老师系对你嘅唔信任，佢觉得你会周围咧，又或者佢要乜都管。嗱，从校服啊啲咁样。我好笑嘅，我好多年前啦，听到有人讲话，即系有啲 friend 同我拗，佢话你唔着校服，个人咪冇纪律咯。哇吓，咁啊，咁我真系冇嘢好讲咯，我 O 晒嘴。原来校服就有纪律噶啦，纪律部队够系纪律部队啦，着晒制服啦，咪一样着间饭科系咩？一样响占领期间唔依照法律咁打人。又或者出现恐吓，系嘛？一样做啫嘛。至于你守唔守法规，守唔守纪律，系发自你自己，真系自己嘅自律，唔系你件制服。所以呢啲咧，即系呢、這个亦都系反映出中国人嗰种嘅睇表面嘢，就觉得自己表面做咗就系表面做咗就当做咗，但佢真系系咪做咗咧 ？No, who knows？其实咧呢件咧就都睇到咧，外国咧嗰种对儿童啦或者细路仔嘅嗰种重视，嗰边咧我今日揸车经过啲校区啦，朝头早我去饮咖啡嗰阵时，咁啊见到有啲直情喺校区嗰度咧，好似哇军嗰啲戒严咁样，咁由啲学生自己走出嚟。揿住就话啊，过路啦咁样，咁啊俾啲学生，即系俾啲人过啦马路咁样。咁呢个香港我都见到有，咁但系佢嗰边系更加严重，因为我响考车牌嗰阵时咧，我发觉出题目嗰个人咧个 frequency 咧系几多系讲关于学童，即系要注意呢样嘢，同埋会摆人行人啦，行人佢都系好重视啦。咁另外就会话学童嗰度咧，佢会好重视，好重视。即系正如我上次咁讲，偷奶即系偷牛奶嗰、那个系唔容许嘅，呢啲系泯灭人性。OK， 咁但系当然啦，呢、這个地球上某啲国家系真系会泯灭人性嘅，做好多嘢系。咁啊，讲开呢个啦，咁我泯灭人性咧，咁啊令我谂翻起一单系咪啊？红黄蓝合 whatever 啦，一间大北京嘅幼稚园发生嘅事。最新消息即系唔系最新消息啦，我听到嘅就系话系开始又要揿住啦，唔俾讲啦。OK， 其实咧作为父母咧，听见呢啲咁嘅新闻啦，我讲真的我唔敢听噶啦，因为咧你谂幻想一下你自己嘅仔女俾人捉咗去打针系试药。 而竟然官方系话有啲人系啲家长系自己打啲药落去自己嘅仔女度去造谣。我谂咧呢个世界唔会有任何家长会做出啲咁嘅嘢。佢哋例外吓，佢哋可能会咁做。但系即系如果作为我自己或者我谂我问我身边 99.999% 嘅就唔计咁做。OK， 所以苦读不吃儿。听落去好失望，真系唔想再提落。咁另外咧就讲开北京咧，咁啊啱啱响网度见到咧有线新闻组啦，咁可能北美嘅朋友啦，如果北美嘅朋友听住啦，可能你未必会知，可能都有听到啦。咁啊讲关于北京嘅拆招牌，咁啊除咗将啲低端人口赶走之外咧，就系、是、拆招牌。拆招牌咧，佢哋做嘢咧。我点解我 topic 咧就写是凡事太尽咧？每一次你见到咧，一做啲嘢咧系一窝蜂嘅。例如咩咧？当年文革话麻雀系会害鸟嚟嘅，于是咧就系咁杀，系咁杀。OK， 一见到啲蚬咧系咁滗，系咁滗，啲虾系咁滗，系咁滗，系咁掘，系咁掘，永远咧就唔会留活口嘅。又或者宁波外面嗰个叫咩哎呀死啦。哎呀唔记得咗个宁海出面嗰个叫唔知咩州。anyway, 唔记得咗添突然间。佢嗰度舟山以前呢系一个渔港，好好鱼嘅，好鱼嘅。但呢又系捞捕捞过尽。其实做到唔过尽呢有两个层面。第一就是政府。政府你出手，你真可以限制。如果你真系惠民啊，我讲惠民嘅政府发现有官员包庇人非法捕鱼嘅话，俾我即刻推出五门斩首，我睇下你，仲有将你啲仔女拉翻埋嚟，然之后所有充公晒你啲财产啊，祸不及家人啊！喂，咁你又破坏个地球系嘛？咁当然，梗系唔会咁做啦。不过只不过就话一定要罚咯。咁当然啦。而家梗系唔罚啦，因为钱可以搞得点啊？呢啲嘢系嘛？另外啦，凡事太尽嘅话，我讲到嗰个招牌嗰度啦，佢一拆嘅话，一拆到尽，连个门牌都冇，都话啦，记者嗰、那个记者都话，以前咧我哋中意约人就话，麦当劳等啦咁样，咁你都要认住麦当劳啊。而家咧冇晒招牌。系剩翻啲咩咧？啊，剩翻两个啊！你睇翻有线新闻啦，好似唔剩翻银行，同埋剩翻一个唔知咩合作社嗰啲咁嘅招牌，其实全部拆晒，所有嘢一系唔做，一做好尽嘅，一去好似退水咁样，一退晒，一去咁样。其实有好多嘢你系可以做得好好嘅。嗱，讲开招牌啦，咁佢咧用嘅原因咧就系话咩咧？就是、要留翻北京。天空嘅一片宁静，要系干净，要靓嘅。Okay, come on， 唔好同我讲呢啲嘢。从来呢个民族系冇美感可言。OK， 你话我话噶啦。如果唔系嘅话，吓、啊，即系你自己，你试下去下。人哋咧，嗱，有好多嘢咧，人系有，即系知道呢样嘢做定唔做嘅。未讲招牌之前啦，我又有一件小事，我突然间谂起，我突然间真系白乱入嘅。就是咩呢？话说呢，我就要叫一个有拍档呢，就叫我帮佢就搵个摄影，即係佢搵个摄影师喺大陆嘅，就帮佢影啲产品。咁呢就唉，我都相信呢个世界美感嘅嘢呢就冇得讲啦。我已经教埋佢摆咩姿势去影嗰件产品㗎啦。但结果影返嚟呢，我睇完之后我直晕咗一次。第一件产品污糟啦，塌手指毛有齐，乜都系。即系佢就系会跟翻句我讲嘅 order 要做嘅嘢，咁即系 out of 咗 order 嘅嘢，例如话小心啲个画面唔好影到反映到出边其他物件，要系纯白色或者纯色嘅，佢哎知道啊，咁啊真系 OK， 但系咧污糟啦，塌手指毛乜都齐，总之讲咗啲系咁多就咁多，即系呢叫 sense。咁点解讲？有引起呢个例子呢，就係讲有冇 sense， 即係好似你对美感呢样嘢，即係 好简单，我哋睇下一张相，咁你就知道讲乜㗎喇。呢张呢係我响唐人街影嘅 ,ok? 我响唐人街影嘅一张相，你望一望 ,ok? 留意一下，好似呢个咁啦，同隔篱呢个完全唔協调 ,ok? 你睇下啲嘢摆到，嗱呢张相我叫影得冇，我因为我真係搵唔到，即係再其他嘅一啲相。如果大家网友去过唐人街或者去过屋邻嘅唐人街嘅话呢，嗱呢度就係你见到画面嘅。咁呢个位呢都叫相对好啲㗎喇。我见过一啲位係更差嘅。仲紧要一样嘢就係喺画面度睇唔到嘅，就係咩呢，你闻唔到嘅，就係、是、臭味。我真係唔知点解。全世界嘅唐人街都係臭嘅。即係你话淨係三藩市臭 ,ok, 我原谅，或者唔係原谅 ,ok, 有可能佢特别呢，屋邻係又臭。喺东京又係臭过人哋嘅。喺伦敦，我有一次去伦敦，如果你去过伦敦唐人街你就知㗎啦，后面有一间 M&M 嘅。喺 M&M 嗰度呢，你已经闻到阵味㗎啦。你就知道唐人街就喺前面。另外呢，唐人铺嘅超级市场呢，入到係一阵臭味嘅。你去 Safeway 啊，你去呢、這个呢、這个 Whole Food 啊 ,Trader Joe 嗰啲呢，冇味嘅。嗱你会话喂你冇咁多呢啲咩我得唔使同我讲呢啲。我亦都有行过佢哋卖鱼啊卖鸡嘅地方，有少少味。有少少味。但係即係呢啲係 acceptable 嘅。向呢个咁嘅情况呢，香港其实做得几好嘅。例如话你去返一啲好少少超级市场，例如话伊昂啊呢咁样，我经常去嗰间康山嗰间伊昂啦，真係冇味，人哋系冇，真係完全冇味，入到系人多嘅啫。OK， 咁美国呢啲当然啦，美国人真係唔多嘅，即系啲超级市场，但系咧即系都有啲好多啦。咁但系就即系，我觉得呢个我谂同嗰个，因为前嗰几日咯，我都有听其他网台咧，例如听城寨啊、西良同Avian 讲小龙 DNA， 我都一路喺度谂，其实系咪有咧？即系呢个我佢哋话有，基本上有啲嘢系冇嘅。咁 anyway， 佢讲有啲系有啦。咁但系我觉得呢种对呢啲咁嘅细节咧 ，care 唔 care 咧？我觉得系呢、這个我觉得系有嘅，例如好似话咩咧？你有冇见过中国人餐厅？尤其是喺呢度啊，你会比一比较嘅厕所系干净过鬼佬嘅，数得出嘅。你揾到嘅话系凤毛麟角。我真系唔明，我未做过食肆，我唔明点解你唔肯做埋呢一步。OK， 正如好似阿陶杰讲啦，佢话咧当年咧。佢话唐人街，佢去英国㗎嘛，佢喺英国唐人街见到啲鬼佬，咪见到啲中国人开嘅餐馆，一定有一台呢就俾一家人自己坐咗喺度。呢啲呢你喺外国人嚟讲係甚少见到。ok， 应该咁讲，白人为主啦，可能你话土耳其啊呢、這个拉斯夫啊，你咩 Yugoslavi 啊，咩 Czechoslovakia 嗰啲嗰类嗰啲都有机会有可能咁样啦。咁但係你话即係一啲以发展嘅国家就真係冇。我唔好明啦，你已经移民咗嚟呢度，你可唔可以学返人哋一啲好嘅嘢呢？我叫崇优啫，我又唔係一定要你拍鬼佬马屁。做咩我就要咁样，我点样，我点样对佢好啲呀咁样。喂，对唔住啦。呢啲真係唔係咁解释囉。係应该要令到个入客入到嚟喺一个舒适干净嘅环境。Okay? 咁呢个你諗下啦，从一个招牌美感到有冇臭味，有冇一啲对细节嘅注意，可以睇得出其实我哋呢个民族真系要自己真系唔好成日喺度打飞机，觉得即系 GDP 升咗，又甚至乎我哋香港人系咪，就算系我哋香港人都好啦，系咪就系觉得自己就真系咁醒咧？好似我成日都讲话嘈吵啊 ，OK， 包括我哋亲戚都系啦， 鬼晒咁嘈，所以我都唔会同佢去旅行㗎啦。因为太嘈啊，嘈到我觉得对我自己有啲蒙羞。又或者一啲香港人唔知点解去到东京特别大大声声讲嘢。咁呢啲亦都系自己嘅一种修炼，即系一种对自己一种态度嘅要求囉。我会执得几严嘅。我都讲过啦，如果又未听过我再讲一次啦。我每次我记得当我啲细路仲系细嗰阵时呢，每次去东京或者日本或者去出埠，我都同佢讲，尤其是东京，因为人哋好静，我都同佢 brief 一次，我哋要比日本人更安静更有礼貌。因为你系攞住一副黄种人嘅面孔，一个中国人嘅面孔，无论我哋香港人或者大陆人或者台湾人都好，我哋自己系做嘅一啲嘢系令到人哋会对我哋有感觉嘅。第二就系话喺地铁度唔好打电话 ，OK， 唔好讲嘢，有咩嘅话细细声揞住个嘴。你问落车未咧？拍拍我，我会知你问咩啦。如果你真的要讲嘢嘅话，你揞住个嘴同我讲，呢啲系礼貌 ，OK。咁当然啦，我希望每一个人都做得到，但我知系难嘅，但系都要做嘅。嗱，咁啊，睇完呢个唐人街咁核突啦，咁啊，睇下我哋睇翻日本啦，亦都我哋即系我谂，如果你去过，咁大家应该都知道呢度系呢个系东京啊，呢度系咪咩咧？我冇记错系响呢个新宿线 Juku 后面嗰条街度，呢条街都算叫旺啦。嗱，你会见到佢哋我好难同你讲咩叫靓唔靓啦，自己感觉两张相你自己睇下，成个望落去系好协调。唔会你怼出啲呀我又怼出啲啦。你大啲呀我又大啲啦。你整一隻色呀我整十隻色呀。其实中国人好多时呢就搞错咗样嘢，佢以为多颜色就叫靓。有阵时呢雕通即係单色去突出一件嘢呢係先至係高手。所以呢点解呢日本有咁多享誉国际嘅设计大师呢，咁而我哋就相对嚟讲係少囉。即係当然呢人哋你要諗下你13亿即係如果计埋大陆啊 ,13 亿人口再加埋香港700几万，台湾又唔知几万啦，加埋都唔够人哋日本一个咁细细地嘅国家。有阵时呢有多嘢呢唔係讲量嘅，係讲质嘅。出唔到就出唔到。即係好似日本人可以足球。今年好彩啦，佢仲要一个咁好嘅丑下可以踢到个咁嘅，但係今年我觉得佢好大机会日本足球。好犀利，因为今年世界杯佢出嚟好丑啦，再加埋佢本身国家足球，你谂下啦，咁少嘅人口国家可以揾到一队出嚟，即系好似冰岛咁样，亦都系啦，吓得个几廿万人口可以揾到一队出嚟踢世界杯，咁你解唔到噶嘛？13亿点解揾唔到廿零个出嚟整整齐齐吓踢到波嘅人咧 ？OK， 呢个唔系我今日研究范围之内咯。好，咁啊，嗱，咁啊。跟住呢要讲嗰个呢就係、是、继续我嗰个叫做50间，不过今次我唔会讲晒50间，因为其实我发觉呢即係入美国爆红嘅公司仔啦 ,startup 初创工业。咁我唔会讲晒所有嘅，咁我只会讲部分呢类咁嘅有我觉得大家有兴趣嘅公司啦。咁呢间公司呢就今日介绍呢间呢就係、是、一间呢叫做叫咩死啦。等我揾下先啊，揾翻个名，冇错啦，揾翻个名啦，叫 Sumi，OK，、okay， 咁我已经为大家准备咗。咁嗱呢个网址啦，咁你自己上睇下啦。呢间做咩咧？我顾名思义睇个 .com 就知道咩啦。佢系做 pizza 嘅。咁我咧佢标榜咧系做机械人，用机械人嚟做生产嘅。咁我咧嗱，当然啦，不是省油的灯啦。咁未介绍俾大家之前咧，咁除咗睇咗佢一啲公司嘅一啲 article 之外咧，咁都睇咗啲 documentary 嘅。咁有几两个。咁呢个都提提大家，我通常呢或者做嘢好啊，或者就算我而家做网台都好啦，咁我攞上啲资料啦，唔会用一个嘅，我会通常搵多一个，我哋叫 second opinion， 我唔想用一个咁样去讲呢就驚误导咗，咁用多个咁两个咁权威啲嘅都係大公司嘅嚟睇完之后呢同大家讲，我睇咗两个 YouTube 去介绍佢哋嘅嘢啦，咁其实呢 我初头有少少，嘿、哎，太兴系咪太兴啊？香港太兴都用紧啊，炒餸啫嘛，同埋执马都要用人执啦。咁其实咧佢都系嘅。咁我初头想嘘噶啦，但系咧睇睇下，咦唔系、啊，佢个其实佢嗰个卖点咧，唔系在于嗰、那个系咪机械人？佢虽然佢又咩机械人系即系作为卖点啦，但系即系我觉得佢嗰、那个我睇翻我研究咧。点解基金公司肯投资落佢度呢？投资几多呢？我睇返先啊 ,loop 返来先。好，投资咗4800万美金 ,ok, 亦都系啦，佢个 relation with 呢个 VC, 即系嗰个基金公司呢，no relation, VC just think it's fun, it's cool, 即系又系嗰啲啦，觉得你好 cool。做啦，所以咧，大 N 心里边有两个 project， 真系我嚟紧我都会 present 俾佢。咁啊，听下等我好消息啦。如果成功地吓、啊，希望你鞭策我啦吓、啊，等我真系做咗呢件事嘅话，如果掂嘅话，请开翻十围，请大家翻嚟香港，请大家食饭啊。OK， 咁呢间咧就叫Sumi 啦，佢做。个就所谓叫做 robot， 但我睇佢咧，其实做饼嗱，首先嗱，你要分析翻先啦吓，乜系一个 pizza 啦 ？pizza 系有个皮啦 ，OK， 咁佢皮都系用人手做嘅。咁我嗰阵时我睇个 video， 我去到嗰度，我想已经妈妈声噶啦。诶，怎么睇落唔系？跟住咧就开始咧就落个茄汁啦，或者啲sauce 啦。咁咧佢就用机械人做啦。其实咩机械人呢，其实即系啲机械臂啊。咁然之后就跟住有一个机械人呢，就第二步呢就将嗰、那个汁呢就涂，即係涂散佢，即係好有規律嘅。咁另外呢就跟住呢就去返人手啦，就要审啲cheese 啊，或者啲 bacon 啊，呢啲诸如此类，总之逢系任何一啲嘅 sauce， 即係嗰啲叫咩嗰啲咩材料落去啦，咁啊摆咗落去之后，跟住咧就用机械臂塞落去一个300几度嘅炉度 ，OK， 咁一日咧来来回回做好多次嘅，咁佢嘅重点嘅就系话咧，啊几个数字大家记下啦，佢话咧其实咧要计下，佢每个机械人咧其实围起嘅 cost 系$20,000-$35,000到嘅啫，咁即系大约几多钱咧？即系话10多万港币到30万港币不到嘅，咁我觉得咧，如果以投资嚟讲系非常划算。嗱，我都讲过好多次，咁美国呢度咧，嗰、那个人工好贵啦。佢仲要系响边度咧？呢间公司系响 Mountainville 嘅，即系响 Google 嗰度嘅。咁你谂下，喂，而家嗰度啲全部富翁嚟嘅，知唔知啊？住得 Mountainville 啊，住得 Cupertino 啊，咩啊？而家连嗰、那个嗰条桥死啦，唔记得咗咧。San Mateo 你咁咧，而家都变咗系有钱人区。咁你谂下嗰啲地方，你租嘅地方请人一定贵，一定贵。咁但系呢啲钱系值得使嘅。我所以同头先我讲嘅用 SSD 系一脉相承，你梗系抌落机器度啦。我喺度同大家劝大家，如果你觉得公司啲人效率慢嘅话咧，唔好俾藉口佢。OK， 亦都对佢唔公道，买部最快嘅电脑俾佢，唔系好多钱嘅啫。我而家我头一头嗰部所谓快嘅电脑，嗱，其实咧揾集可唔可以揾啲高手嚟同我解释下啲，即系我都知嘅，但我就冇乜技术 background 喺后边讲嘅啫。咁啊，我而家用紧 i5 嘅电脑，咁其实同我部以前部 i7 速度。真系唔差得太远，因为可能系因为我用嘅嘢唔系话真系要咁顶级啦。咁其实买部咁嘅 i5 嘅电脑，有埋 GeForce， 即系有埋我叫 display card 啲咁嘅 notebook 咧，讲紧都系6000多蚊嘅啫。6000多蚊，你令到你公司嘅速度快好多，系值嘅。讲翻呢度啦，最重点系咩咧？人工咁贵，咁点啊？原来咧，佢嘅人工开支咧系只系50%啫，系普通传统嘅 pizza 公司。悭咗个钱做乜嘢啊？福利咯，连好多公司都唔包嘅牙医，佢都包埋啦。哎，写有弹啲嘢出嚟，呢个写人卡巴士机。牙医唔包嘢，即系佢哋呢间公司都包埋牙医。牙唔系咁多 喺美国公司唔系咁多嘅，有啲公司都会包埋医疗嘅，咁因为其实美国而家我谂我哋湾区呢度咧请人都几缺嘅，我上次唔知有冇讲咧，我去买单车嗰阵时去 Walmart， 我朋友入到去佢都弹即系 check 到你喺个 Walmart 度啊嘛，其实而家你哋所有电话全部俾人 check 晒你去边噶啦，你唔发觉 Google 有阵时会弹俾你知你嗰个 timeline 去边嘅咩 ？OK， 咁啊揾佢点啊，跟住就弹出嚟话喂你请唔请？你仲唔翻唔翻工啊？我哋呢度包埋有特 discount 啊、医疗啊俾你咁样。咁初虽然知咧，其实咧人工啊占好大部分啦，所以个基金我觉得佢都投冇错噶啦。咁跟住就送埋去啦。咁啊，大约得啲嗱，其实对个员工好咧，有个好处嘅，就话咧个员工愿意继续做落去，好出边揾唔到咁嘅福利，所以呢啲嘅科技投资，我绝对欢迎。当然啦，佢仲有啲 tracking 啊、logistic 啊，点样最快嘅速度，同埋边个最 efficient 嘅 route 去送到嗰块饼去嗰个引导翻，去到仲热辣辣啊咁样。佢据闻话廿几分钟去到啦吓，呢个由 order 到咩咁样？呢、這个我唔知道有冇听错啊？大家可以自己上网睇翻佢嗰个，因为冇乜记性啊，又系嗰句戴头盔先。佢15-19美金一个整个月，个，因为我好少食呢个 pizza， 所以我唔识比较，我都未帮衬过佢。因为咧就迟啲啦，帮衬完之后同大家讲下啦，咁睇下好唔好食啦。Anyway， 咁睇翻啦，咁最后啦就又同大家讲下上保啦。咁今日咧就上保嗰度咧就第一个就头先咧我咧就今日其实好勤力㗎，由朝头早九点饮完个，其实喺嗰个教堂度饮咖啡咧，喺度谂紧啲桥啊，跟住 drop 低咗之后咧，咁翻去我屋企咧就喺度继续喺度做咁样。咁跟住咧下昼咧就食完饭之后咧就惊眼瞓啊，就走咗去头先我讲个 Lecture Bowl， 咁咧就踩单车去嘅，咁咧就发觉好靓。咁想同大家分享下，咁呢个就我去嗰个 Lecture Bowl 啦。咁但系踩单车咧就10-20分钟去到啦。咁有啲网友估我系咪住响呢、這个Summitale 啦？咁我话俾你知唔系啦。咁你知用 Summitale 条桥过嚟都唔止啦。咁俾你睇下啦。咁咧我睇见呢张相咧，大家睇见呢张相咧，咁其实我去到咧，我净讲一句粗口，哇！点会咁鬼靓噶？即系我谂最大问，我觉得我最感触就系谂，我突然间谂下，点解啲贪官贪埋咁多钱，口讲爱国，但系身体最诚实，俾人笑都咁话，都死都要移民嚟美国或者加拿大，就系因为咁啦。因为真系实在好靓，冇人嘈吵，地下冇一件嘅垃圾，一件都冇，而沿途嘅行人见到嘅系会打招呼。我见到一个阿伯啦，有个老太太拖着狗啦，大家倾一阵偈啦，讲下只狗系咩狗啊，几多岁啊， blah blah blah， 摸下佢啊，可唔可以摸佢啊？反观中国人见到面系唔会打招呼，咁即系呢样嘢都几悲哀。我唔知我唔好彩啦吓，我遇亲呢啲咁嘅，我同我啲朋友行山都话啦，见到啲中国人行过咧，好似系我哋系佢债主咁啊，佢即刻个头耷低，做乜啫？打下招呼啦，乖啦，系嘛？你唔想，你唔好成日都唱咩分水百年国民渐已醒啊？咩誓要将我苦难化为悲愤？唔使噶，而家冇苦难噶。OK， 而家已经系太平盛世，你已经好富裕噶啦。你啲贪官住紧层楼，讲紧系200-300万美金噶啦。你冇苦难㗎啦，你嚟呢度你要尽情做返呢度当地嘅人㗎啦。嗱呢个系一个好靓嘅湖啦。咁跟住呢就你见到啦呢张相。咁周围有啲咁嘅鸭仔喺度啦。我觉得真系好舒服好大自然。你绝对可以摊响呢个湖嗰度瞓10个钟唔得啦，十个钟天下。anyway, 瞓2个钟喺度咁样，然之后带啲嘢嚟飲呀嚟食呀咁样摊喺度，佢就喺你隔离㗎啦。咁、okay？ 所以我觉得即係都几令人 向往。咁啊，讲开屋啦，咁头先系讲咧300万、200-300万嘅楼咧，咁啊咁啱啦，我有朋友咧就话，哎呀，有层楼佢想买，买唔到嘅，就系以下呢一层楼啦，靓唔靓咧？系咪好羡慕咧？咁嗱，呢个因为我朋友就 cap screen 嘅，咁啊影相，佢真系对住个 mon 影，因为佢话咧买唔到啦。咁啊，呢个咧就系一个1.8 million，180万几多钱到咧？1,000万到啦。有冇网友话到俾我知？响香港唔该，响 YouTube 话俾我知啊。如果180万美金，即系乘7.8，我唔成啦，喺度唔好花大家时间啦。你自己乘咗佢响香港买到边度同几大？咁嗱，而家呢个单位咧就1860尺，咁咧就可以摆船嘅。OK， 咁周围都可以两层啦，你见到咁。不过佢下低嗰层主要都系一啲摆嘢啊，同埋摆船为主嘅。我呢个单位我净睇到流晒口水啊，都系第一可能我唔系可能我净买唔到啦，咁嘅价钱我仲系买到住啦。咁但系就即系见到我流晒口水啊，咁可能识我内嘅朋友知道我中意水上活动咁啊，即系佢仲要系可以真系摆到船呢下好紧要咯。当然唔系大船啦，可以大到架我哋叫 dinghy 细船啦，咁啊。相当好，咁网友知道咩叫 dinghy 嘅，唔该喺个 YouTube 度吓讲讲，举举手啦。如果你知嘅话，想听多啲 dinghy 嘅嘢咧，咁我呢度去咗嗰啲会度见到嘅话咧，同大家分享下我见到的经历。咁啊，又系嗰句啦，流晒口水。咁与比较咧，与康湖居有咁嘅 size 1,800尺咁嘅话咧，啊做个比较啦，摆到船嘅话，你自己搵下几多钱啦，我唔喺度啦。咁另外咧就话说有一日啦，我就去咗San Jose咧就开会，咁啊睇展览啦，咁啊经过咧就见到一啲咁嘅嘢，咁呢个咧就系共享单车啦。咁咧你会见到啦，咁有晒 sponsorship 啦，咁我将呢张相咧就摆咗上我专登挑机嘅，摆喺微信嘅朋友圈嗰度。咁做咩咧？咁结果惹嚟咧，啲人话好贵。点解贵咧？就因为我整埋呢张相去啦。你见到啦 ，day pass $10。OK， 三日就呢个价钱。佢话好贵，我就响上高答佢。我话其实我从呢件事我睇到一样嘢，就话呢个先至一个 course 嚟。而家大陸嗰啲五毫子啊、一蚊啊啲咁咧，根本都唔係 course 嘅，嗰啲根本咧就係玩資本遊戲，爆煲啦！嗱，所以呢個世界咧唔會有無厘頭嘅即係優惠俾你嘅，正如好似嗰啲單車咁樣咁平俾你，你一定係有嘢付出嘅，就係收尾佢爆煲走佬咯，舐咗幾億。几十亿走咯，系嘛？政府可能都未必拉到人噶啦，因为个如果后台够硬嘅话，好似红蓝黄嗰单嘢咁样，后台够硬，有军方背景，会话你啲家长寻衅滋事咯。讲完啦，咁所以咧，又嗰句啦，喺呢度生活系一个合理嘅水平，我唔敢讲话好抵，即系以一个course 嘅。一个生意人唔会做蚀本生意嘅，一定会喺第二度赚翻你嘅啫。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就差唔多啦。咁啊，因为今晚好开心啊，礼拜五嚟呢度，我哋今晚约咗朋友打边炉，咁啊呢度啲边炉都几丰富。同埋其实呢度好多嘢都乜都买到噶，所以都唔需要话啲话担心话买唔到一啲特，即系除非真系你话啲好超级特别嘅香港嘢啦，咁而家基本上咧99%系买到嘅，所以大家如果真系话啊好即系有心想过嚟嘅话，咁其实都呢度唔需要担心适应唔到咯。咁其实我自己本身嚟讲就十分适应啦，因为其实同我平时嘅生活都冇乜点太大分别，我都系咁样自己对住个电脑做嘢咁样主要都系做啲 planning 嘅嘢咯。Anyway 嗱，咁另外都想讲讲啦，就继续多啲听同埋介绍朋友听啦。呢个节目如果你觉得真系值得推介俾朋友听嘅话，咁其实内容冇乜嘢噶啦，即系唔系话啲好深度嘅介绍，就纯粹系自己口水佬中意自己发下 up 通，即系戒唔到嘅呢铺人都。咁如果你觉得好过瘾嘅，听得过瘾嘅话，推荐多啲朋友。咁我希望咧。有朝一日咧，我见到咧稳定地咧，见到每次啊见到超过3000 个 view。OK， 我比较贪心啲嘅3000个 view。嗱，好无厘头嘅第三集，唔知做咩无厘头爆上5000几嘅，搞到我兴奋咗半秒钟。咁收尾第四、第五集啊，回归现实啦，去翻千人，咁我觉得都合理嘅。咁我都唔相信呢个世界会有无缘无故嘅增长嘅。OK， 咁所以继续啦，多啲介绍俾人啦，咁希望令到我哋嘅 view 数啊节节上升。咁另外呢都讲返啦，咁三月我所知呢就大肥搞个网聚，咁好大机会我都嚟唔到㗎啦，咁到时如果可以嘅话就录返个 video， 咁睇下得唔得啦，睇下大肥佢哋安唔安排到啦，安排到佢就只作现场转播啦，就唔好摆上 YouTube 啦，现场见到就见，见唔到就冇计啦。咁所以要多啲支持呢个网聚啦，咁希望佢啊大肥佢哋听到啦，啊 Alex 佢哋听到啦，将呢个转对嘅返俾佢。好，今日时间到呢度，拜拜。